坦白的坦白。你不会爱，你不会爱，你只爱接受爱，眼睛睁不开，看不到未来，也哭不出来。

不知不觉又徘徊在从前，秋风悄悄地呼唤，听来竟是孤单，落叶的期盼偏偏左右为难，行走寂寞般跟着飘进灰暗。我不问不问，也许好过一点，被遗憾关在房间，挣扎只是拖延，无望的空谈，一声声的轻叹，回忆扯不断，怎么摆脱纠缠，找不到方向，望在红天堂，有你说的爱在用心和触摸，忧伤两个人相守直到白发，常常自由的飞翔在灿烂的星光，找不到方向，望彩虹天堂，有你说的爱在用心付出，我忧伤两个人相守直到白发，长长自由的飞翔在灿烂的星光，有你在我身旁，房间挣扎只是拖延，无望的空谈，一声声的轻叹，回忆扯不断，怎么摆脱纠缠，找不到方向，望彩虹天堂，有你说的爱在用心付出，两个人相守直到白发，常常自由的飞翔在灿烂的星光，找不到方向，望彩虹天堂，有你说的爱在用心付出，飞翔在灿烂的星光，有你在我身旁，望彩虹天堂，有你说的爱在用心付出，我忧伤两个人相守直到白发，常常自由的飞翔在灿烂的星光，有你在我身旁， 龙应台对自己的孩子说过这样一段话：孩子，我要求你读书用功，不是因为我要你跟别人比成绩，而是我希望你能将来拥有选择的权利，选择有意义有时间的工作，而不是被迫谋生。当你的工作在你的心中有意义，你就有成就感，当你的工作给你时间，不剥夺你的生活，你就有尊严，成就感和尊严能够给你快乐。经典九六九，我是亚薇，逼自己优秀，

看电影的时候，有一个片段印象深刻，两个人分开，决定离开的人很爱对方，可无奈积攒了太多的失望，被爱的人只是习惯了有个对自己好的人存在。被爱的人站在原地装作难过的样子，看着对方离开，心里却不起一丝波澜，而离开的人一边装着云淡风轻的样子，笑着和对方告别，一边转过身却泪如雨下，还拼命张开嘴大口呼吸，不想让对方看到自己哭得很狼狈的样子。经典九六九，我是亚威。不顾尊严爱了那么久，决定要离开时，心里即使再舍不得，也要装作若无其事。 两天三年